牌的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一盒低至84，还要再送亚麻籽油。这一次的活动啊，赚足了眼球，满足了大家。但是呢，活动不能再做了，价格太低，赠品太好，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，没订的赶紧订，想加订的也别错过。 是的，重阳节关心自己，更关爱爸妈，给他一杯羊奶的健康支持。瑞麟活动力度超级大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活动畅销品牌金钻羊奶，不要258元一盒，只要99元。 嗯， 成功订购季度装6盒，再送一盒，7盒羊奶只要594块钱，每盒划算下来只要84块钱，而且呢，在此基础上还要再送一瓶惠宁亚麻籽油。 没错啊，如果要提到亚麻籽油的话呢，现在很多朋友都很了解，说这个油好啊，而咱们去超市随便看一看，这随便的一瓶亚麻籽油可能啊就要几十块钱。那今天我们免费赠送的是来自于甘肃惠宁的，那儿呢不富裕，教学条件也不好，但是呢却盛产状元。后来呀，科学家去调查，发现那里从小就是吃亚麻籽油，所以今天我们这瓶油是送给大家体验的。那后期我们是要做销售的，您想要免费获得的话，就赶紧把握机会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对，今天是重阳节主题活动最后一天的享受机会了。现在线上已经有8位朋友成功打进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当中呢有6位是老会员啊，都是喝过瑞麟羊奶的，还有2位新朋友说发现周围喝羊奶的家庭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想来尝试一下。 欢迎啊！其实呢，羊奶当中丰富的钙、铁、锌、硒、维生素多达了上100种，它是西方国家的日常奶制品。有人说西方国家人口味重，但并不是这样的。现在的羊奶已经是没有膻味、奶香醇厚的好奶制品了。 对，其实咱们国家呀，很多朋友没有接受羊奶，就是因为羊奶膻味重。而现在从养殖开始呢，就区分了公羊、母羊，还有羊角的膻腺呢，也会在出生时去除。后期呢，更是又采用了工艺除膻，所以呢，口感上优化，选择的家庭啊，以后会逐渐增多。营养好，口感好，吸收好，这不就是一款好奶制品的决定因素吗？ 是啊，所以呢，4007106108。4007106108也是要提醒大家，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，听我们讲的同时不要忘记打电话。99块钱一盒300克，订购6盒送一盒，7盒594，再送一瓶亚麻籽油。活动只有今天的最后3分钟可以享受到，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没错，已经在线上通话的，大家缩短时间，其他占线的继续重播。好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来看到线上5297的朋友订购了2组12盒，说这羊奶降价，价格实惠最关键了。 嗯， 送的油呢，家家都能用得到。 是的。 还有0306的朋友订购了6盒，说自己在秋冬的时候啊特别难受，这保暖呢最重要了，这这每天一杯瑞麟羊奶，自己从去年冬天就喝了，感觉真的挺好的。 好，这边我也看到了8587的朋友订购了1箱24盒，说每次呢都是多买点，日期都很好，而且喝的也快，这羊奶呀味道不膻，好喝。没想到这一次呢还有这个亚麻籽油的免费送，太好了。排队的几位呢也不要着急，您继续重播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电话势必会比较难打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现在只要99，成功订购季度装6盒还要再送1盒，7盒羊奶594，每盒单价低至84块钱。与此同时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，非常适合好忘事儿的、记忆力不好的、用脑多的朋友。这一瓶啊自己买要好几十，今天呢咱们直接送，但是仅限重阳节，仅限今天，仅限最后的30秒钟。 是的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最后的一点时间，错过之后呢不会再有羊奶的降价活动了，更不会再免费赠送亚麻籽油，所以呢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594块钱带回家3个半月的羊奶，还有一瓶家用健康好油，每天一杯羊奶，几块钱的花费就可以补充到羊奶的丰富营养，给身体健康做一份简单却必要的投资。留下最后的10秒钟时间给您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，只是

老爱老日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领取健步鞋了。不是我催您啊，再不报名真的就晚了。本次活动呢是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，全程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健步鞋的公益福利。 是， 那10月19号是最后一次的报名机会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，只要您也是认可瑞麟品牌的新朋友，都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的专用健步鞋。 嗯，虽然呢这是一次公益福利，但没想到啊却遭到了不少老会员朋友们的投诉啊。在这里呢一定要向大家道歉，实在对不起，因为呢老年健步鞋的数量有限，而本次活动又是全程免费的，所以只能够以客为主，让新朋友们先领取了。不过呢您放心，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，下次订购羊奶粉的时候可以与我们的客服经理申请一下，以同等价值的赠品来调换一双老年健步鞋， 是 肯定会让会员朋友们满意的。不过呢今天啊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们可以享受到这次的免费福利。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是再次满线了，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们一定要加油了。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。喝羊奶祝健康，健步鞋走起来，最后一次免费领取健步鞋的福利，立刻来报名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这老年健步鞋真的是很好，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，无纺布的面料，透气又时尚，鞋底呢采用防滑材质，又厚实又稳当，而且鞋面宽，不压迫脚趾，特别是鞋前呢有 0.5 到1厘米的空间，大脚趾与鞋呢接触适度，不勒脚背，重量分布均匀，又舒适又透气又轻便、 嗯、 出游踏青、晨练散步、跳广场舞，穿着都特别舒服、 嗯、 省劲又省事儿，不用系鞋带，脚一蹬就可以了，好脱又好穿。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免费领取，只有100双的备货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嗯，速度好快啊！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有71位朋友成功领取了。 哎， 友情提醒啊，因为呢今天是最后一天重阳节的领取福利，所以呢请线上正在通话的朋友们尽量的缩短通话时间，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次福利，否则呢又要有朋友开始质疑了， 嗯， 这4007106108的电话怎么这么难打呀？这活动是真的吗？ 是的啊，告诉大家是真的。享购电台作为瑞麟乳业的独家媒体宣传平台，每一天呢都有上百档的节目在推荐，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江苏、云南、山西各地各个直辖市和省级媒体呢都有播出、 嗯， 品牌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。而本次的公益福利之所以选择送大家健步鞋，就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好身体的同时，更能够在秋高气爽的好日子里多出去走走看看，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 是的，都说呢营养补充加上健康运动才是1+1=2的健康回报，所以呢本档瑞麟敬老爱老日，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参与到免费领取健步鞋的福利。 是， 报名条件是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，并且是信任和认可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，就可以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了，具体的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，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之内报名才是有效的。 嗯， 记住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领取福利，抓紧报名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我们都喝这个瑞麟羊奶粉2-3年了，怎么就不能免费领取健步鞋呢？ 既然是免费领取的，那就要公平公正呀，怎么还分新朋友老朋友呀？ 这一双老年健步鞋至少大几十上百块钱吧，谁不想要啊？干啥不给我们老会员领取的机会呀？ 看来啊，中意这款健步鞋的朋友还真不少呢。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是再次满线了，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们一定要加油了。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。喝羊奶祝健康，健步鞋走起来，最后一次免费领取健步鞋的福利，立刻来报名。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我们只是入血单刀。

其实他是八路偷偷的往这山里送东西送武器，今天这话里头分明是让他往里骗住伪军，给他腾出宫门来，他要往山上送东西。王立心里想啊，这是为了打鬼子呀。行，王大哥您放心吧。说完之后啊，王立还开了个玩笑，我说王大哥您可是比曹操还精啊，将来在华容道上纯保您能保住一条命。王庆春用手一戳他脑门子，嘱咐一句，小子你记着，今天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泄露出去一点机密，咱俩可是一根绳上拴的俩蚂蚱，飞不了你跑不了我，记住了吗？王立信说记住了，哥哥您放心吧。话说这冬天的夜呀实在太难熬了，值班的韦警察呀总是挨着不想出去，把这王立呀叫到值班房里，给他们呀说西个大鼓消磨时光。说哪段呢？正说的是小八义，唱得正热闹呢，这帮伪警察听着正上瘾的时候，就听咣当一声，这房门就被人踹开了，屋子里连王立带伪警察吓了一跳啊，都以为是八路来了呢，定睛往门口一看，就看门口啊站着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中等身材，头上戴了一顶瓜皮帽，身上穿了一身黑色纺绸棉褂，脚上蹬着一双黑色大皮鞋，外边配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，手里头拿着一把黑洞洞的核桃，这枪口黑洞洞的往里指的，哼，都黑到一块儿去了。嗯，韦警察开始啊真吓了一跳，为什么？这韦警察平常作威作福习惯了，看见八路就害怕，一看见老百姓啊耀武扬威，他们以为啊是八路来抄他们据点来了，再仔细一打量来人，嗨，放心了，怎么呢？这个是个特务，是特务吗？还真是，原来啊这位是城里出城检查工作的一小特务，正好检查到这岗哨的时候，一看这岗哨哟，外头没人巡逻呀，再看里头灯火通明，往这屋子里摘耳的一听，呵，还挺热闹，这是干嘛呢？这特务一想，这帮伪警察不跟那儿值班瞎折腾什么呢，我进去瞧瞧吧。他为了安全起见，小心翼翼的就把这枪掏出来了。这特务啊也是立功心切，一抬脚嘡一声把这房门就给踹下了。伪警察一看，嘿，原来是小特务，来来来，长官长官您屋里坐屋里坐。这特务一看，坐什么呀？你们都跟他干什么呢？该查岗你们不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来来来来来，您看这儿酒给您烫好了，菜也给您炒得了，我们这兄弟呀这儿啊正等着给您说书呢。说书？说什么书？哎呦您不知道，我们这兄弟叫王立，今儿说的这段啊叫小八义。王立王立，你说说下边这什么词什么词什么词什么词。王立一听，哎呦长官别着急，坐着您慢慢听，我下边这段啊更有意思了。徐文彪的媳妇儿贾秀英爱上了在他们家读书的表弟周景龙了，您爱听不爱听？哎呦，这特务一想，有这说，那我得着吧，我听听吧。跟着这韦警察坐在这儿连吃带喝，听着这王丽啊接着往下唱，王丽把这阴阳板一打接着唱上了，叫楼上武大了正三经，从内院里来了这贾秀英，他轻移着脸步走到了书房外，手靠着门环笑盈盈，自从表弟你把那徐福进呐、嫂子我好一似枯草见春风。嘿，这王丽啊越唱越来劲，越唱越迷人，把这帮伪警察连同这特务听的是神魂颠倒，他们就忘了